是困难，电视转呀转到另一个凌晨。猫也喂了，衣服洗了，药也吃了，心又痛了，没人问。先分开一阵，心慢慢冰冷，我试着微笑，睁开你怀抱，我想逃，天边火海角，怎么会那么笨，心怎会那么疼，可怜的是还以为爱自由天真，好不好，努力自嘲，夜色更暗了，怎么会那么笨，心痛了才接受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城里之前逃跑，天又亮了，灵魂哭了，我拉不出伤心回忆的路上奔跑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真心相爱一辈子，哪里还有什么别的事。